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19歲揾過500萬，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係好撚大鑊噶，話俾你聽啊，好撚大鑊嘅。 即係到嗰陣時嗰個飄飄然，同埋你個成功感咧，會帶俾你一個。 係，你覺得你自己係天才嚟㗎？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會搞一檔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貨。 點解咧？在易德道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諗到，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易德道。 好，翻嚟第三節星期易德道，咁啊，因為 Johnny 唔舒服啦，咁啊落去唞一唞啦。咁啊，得翻我同大肥咧，暫時。咁啊，講翻咧，其實仲有一單突發新聞咧，就係我哋計上個禮拜之後咧，有一個叫做嗰啲工人咧，俾嗰個一支鐵枝插咗落佢隻手度咧，竟然插住36個鐘頭，都仲係唔緊急啊！即係要36個鐘頭之後先會幫佢掹翻出嚟。咁另外一單仲離譜喎，原來嗰單嘢搞咗幾個月咧，就係有個人個頭骨碎咗，係嘛？咁咧而家個頭凹咗嘅。就因為冇頭骨，要裝翻個頭骨落去，要做手術，竟然都唔係緊急喎，因為咧譚耀宗嗰個耳仔息肉緊要啲。係 啦， 即係香港咧，我覺得依單嘢對於九月份嘅選情，如果叫做傳媒或者泛民識得把握嘅話咧，係可以大力宣傳陳恆斌加埋依個叫做依個叫做譚耀宗依啲叫特權 三個啦， 享有特權依兩個啦。即係佢係享有醫療特權，喂，你直接影響香港所有人嘅福祉嘅，包括你建制派同埋民主派，原來佢哋係可以若享有特權，比你哋快幾個月嘅。 同埋佢哋嘅，同埋佢唯一嘅理由都係同689一樣，都係醫生決定嘅啫。我只不過係客隨主便，同阿林鄭月娥講嘅嘢完全一樣。所以呢班真係冚家產。我講過件事啊，即係陳恆斌咧。他哋咧最近咧喺佢哋都係呢個新界西嘅選嘅立法局議員同譚耀宗，佢哋咧就係啦，佢兩個咧啊就所謂師徒關係，咁咧真係果然咧就而家咧你只要上屯門公路咧就必定見到佢大大張相，就譚耀宗就握住陳恆斌嘅手，就屌你老尾就係一代傳一代啊世代交替嘅意思。屌你老母，你而家根本上就係一撚樣。全部就是你的特權，就影響埋俾陳恆斌，陳恆斌就跟住你學嘢，就一樣有特權。呢、這個真係冇辦法嘅。 佢哋個海報寫向前啊嘛。 係啊，而家咪向前咯。 而家係行緊新議安嘅向前啦。 係啊，冇錯。 哦，你哋仲衰過啲黑社會，你哋而家喺度咧利用呢個公家嘅資源。因為當時我都理解啦，諗住你哋咧都係知道自己咧將來都有撚排做手術噶啦，而家要慳啲，將來你哋有排割噶，唔係講笑，可能一個月要去醫院做一次手術噶，你哋咁人咁撚衰啊嘛，係咪？ 係啊，你割息肉啊都唔，我都話啦，你而家你調醫院呢件事，頭先我哋實嗱，如果講割息肉緊急性，就等於頭先阿 Tony 所講嗰件事。同埋嗰個有啲鐵插咗落隻手嗰件事，但係調醫院，我講件事，我關於我屋企人真人真事，尋晚仲發生緊嘅。我大佬年幾之前親大佬啊，唔係三點水大佬，佢咧就內出血，個胃出血唔知道，咁咧佢肝咧不過飲酒飲得犀利，就變咗咧就排毒排唔切，開緊車嘅時候咧就即時昏迷咗，就懟到個行人，跟住咧就話佢咧就，但係佢個人咧就冇意識噶，但係佢一路揸前咗停咗喺度，咁就話佢肇事不顧，咁咧佢嗰陣時咧就送咗入醫院，就喺深切治療部北區醫院深切治療部咧就救翻醒咗，咁自此之後咧佢肝功能得翻兩成，咁但係咧我哋香港政府啊冇特事特辦，因為佢唔係特權，冇體諒佢嘅，屌你老母就判撚咗佢坐監6個月，就喺赤柱受。因為點解咧？驚你個身體狀況咁差，係長期都要喺醫院嘅，基本上就即係我哋所謂叫做醫院期。佢係長期要瞓醫院嘅，就變成咗咧，就只可以喺赤柱，然後就一個月大概3個禮拜，其實都係瑪麗醫院嘅。 是趕我們的盧寵茂先 醫生是要看著他的，因為肝功能只有兩成的啊，隨時那個肚子好像漲到一個波一樣，因為他腹水啊是沒辦法排到出來的啊，吃不到東西頂著胃，長期身體動不到啊，這樣的情形下，跟著直到他放了監之後，跟著他回了家，但是北區醫院他的設備和他的所謂的醫生同當然同瑪麗醫院有很大距離，他已經是入醫院好像吃飯那樣的了，一個月梗有兩三個禮拜要睡醫院，跟住又出翻嚟，早幾日佢都頂唔順，放咗佢出嚟啦，話佢頂得住。第二日佢屋企跣低咗，昏迷咗十個鐘。臨好彩佢個女就翻去睇佢，就連隨送去醫院。我哋要求佢走去啊，唔係特事特辦啊，因為你有病歷，你曾經盧寵茂嘅醫生，你根據即係跟過我呢個阿哥嘅病症啊，話想辦法即係送翻佢去。瑪麗醫院那邊行不行？因為這邊真的叫他來 睡十零二十日，跟住屌你老尾，見佢好啲又送他走，從來沒有一個醫療方案去根治我這個大佬嘅。到而家尋晚都仲拒絕緊，今朝早佢昏迷咗，尋晚昏迷咗，到今朝早先醒翻，又過到一骨咋？我問你，點解我哋呢啲唔係特事特辦？最大嘅肝臟科醫生是在瑪麗醫院，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調去瑪麗醫院？因為我們窮，我們不是民建聯。 沒錯了，我們就因為不是民建聯，就沒有一個特權的承傳，即是沒有一個傳承， 即是那個醫生就不會看你，是不是？不用你出聲，他都跟你送過你，還要做住私家醫院，是不是？ 是 私家病房。 最好就我都說了，最好是叫資科特工就幫他老婆買餸啊，因為 你知道又有禽流感又有繩，咁啊買埋雞最好啦，喺街度買活雞。 啊，所以我話咧，即係臨近選舉啦，咁啊真係各大啊所謂叫做好友黨派啦。 即係泛民，講真啦， 係啦， 你泛民好，你所有嗰啲親泛民嘅傳媒，你根本係要大力做依單嘢，因為咧佢哋民建聯嘅特權，你享用依個特權就係直接威脅緊香港人嘅生存權， 將佢哋。同六八九打成一條線，因為佢哋就係特權嘅擁有者。 特權 我哋香港人最憎有特權，因為點解廉政公署成立就係唔係私相授受啊？就係、是、拒絕有特權，亦都係香港曾經最支持嘅部門之一。 係。咁啊，應該咧就負責幫安排這個譚耀宗同埋陳恆斌嘅醫生咧，其實都應該係請佢廉記飲咖啡，甚至乎市民應該去投訴佢哋喎。 係啊， 因為你係真係做壞曬規矩嘛！你哋醫生喂，醫生唔係應該係叫做濟弱扶傾嘅咩？唔係要救急扶危嘅咩？ 因為佢哋最大嘅選民，除咗一啲即係忠實或者得力既得利益者，佢哋投票俾佢知。嘅人之外，佢哋最大投票俾佢嗰班人，就係我哋老一輩嘅香港人，因為蛇齋餅種，佢哋做得好，同埋佢關心老人家。但係佢哋亦都係所有嘅香港醫療系統最大嘅消費者，佢哋長期要入醫院嘅。你話只要話俾佢聽，屌你老咩，你排咁撚耐，排專科，排任何嘢，都係因為有民建聯佢有特權，所以令到你屌你老咩，你做白內障手術、黃斑病變啊。尿酸過高，全部要屌你都排兩三年，咁佢老尾佢就識投票啦。唔該，真係用下腦，你面對你嘅選民 要搞大啲， 搞大啲。 呢單嘢係可以搞到好大嘅， 因為佢哋嘅選民就係呢一堆人，佢哋就最需要我哋香港嘅醫療系統去支持佢哋嘅生命嘅。而呢啲人係干擾咗佢，係最大令到佢哋打擊佢哋嘅。你唔將呢班人變成咗選票去支持你哋。唔好再講咩噶啦，真係嘅。今日開始啊，聽下我呢個節目啊 ，share 多啲，等多啲人知道啊。我亦都好坦白咁講，仲有啊呢、這個題目都差唔多。我哋咧其實咧，我哋其實星期二得到最主要係講經濟。不過咧，唔知點解越來越多時事啦。 其實咧，我想講一樣嘢，經濟咧係直接由一個政治嘅操控嘅。民建聯的蛇齋餅種呢，我們是用經濟角度來看，為什麼呢？其實是一個叫做長期的賄選， 沒錯， 因為他一個資源長期派東西給你，中國人這些其實全部都是中國人的病徵來的，叫做雞髀打人牙較軟， 喂，我日日請你食支雞髀，我唔覺意強姦咗你老婆，你打我嗰錘都唔會特別大力啦。 你識我啊嘛？ 係，係唔覺意啫嘛，嗰下 我飲醉酒啊， 係我都唔想噶，喂， 係啊， 屌一下啫嘛， 點知屌你老咩？你都知啦，我入到佢間房，佢以為我係你，咁佢又屌你老咩？黑麻麻嗌咗我上床，我諗住，屌都好啦，即係等於個醫生啫嘛。佢話同我角色，唔通我話唔好咩？ 係啊，我有得割唔通唔割啊？ 係啊，啊呢、這個世界就係咁噶啦。 喂，$100啊，走去住病房係嘛？ 是啊，他收少我， 咁佢收$100，唔通我俾$10,000佢啊？我梗系俾$100噶， 系咪先？ 喂，一夜夫妻$120啊！屌你老味！ 喂，而家唔得啦，仲有啊，唔通啊？佢收得我$100啊，个病房啊，我仲要同佢，你打个8折俾我80好啦，我都唔好意思讲出口啦，啱唔啱啊？ 系啊， 我哋啲人有人格噶嘛。 嗱，所以咧，呢个绝对系经济问题嚟嘅，其实政治同经济绝对有关系。 即系等于靓， 因为民建联佢本身咧。佢個經費係冇上限嘅，佢可以動用一切資源，選輸咗嘅區議員都可以出$25人工喺個區度種4年根，跟住每個月又係用唔盡嘅錢，走去幫佢派蛇齋餅種，搞旅行團。 仲有香港政府咧， 係啊， 成立好多所謂嘅 咩委員會、 委員會啊，跟住安插人啊、豆腐乾糧啊，經常性啦、啊。你淨唔使講邊個，你而家你睇到鍾樹根或者之前嘅劉光華。选输咗冇问题噶，你咪做副局长应该做正噶啦。 系， 而家钟树根迟早100克材料，佢瓜咗，跟住又再讲数，跟住钟树根话咁啦，屌你老尾，我又争个，我就做政治助理好啦，屌你老尾，唔好有副局长啦，净系望到啊，屌你老尾，冯伟光佢升个正啫，咁啊新闻啊专员啊白宫发言人都有个副噶嘛，屌你老母，攞翻个副都搞得掂啦，系咪啊？即系除咗正就到副，除咗副就到我。 其实我觉得咧，钟树根可以做咩呢？除咗副咪未轮到你， 除咗副都唔到我，真系惨啊！除咗副都唔到我， 佢应该咧就做香港嘅教育局长，因为佢啊系叫做咧，除咗武则天之外啊，佢系创造最多成语嘅人， 亦都最多字。 系啦，最多字，武则天都创造好多字出嚟嘅，全部都古灵精怪嘅，日月当空个照字 系 佢创造噶啦。咁咧，钟树根亦都创造咗好多文字，亦都创造咗好多新嘅成语，例如鸡毛鸭蒜，例如嗰、那个叫做好 Q 多嗰啲嘅。一時間嘅醒起太好笑， 太好笑了， 因為太多嗰啲叫做好有趣嘅成語，咁我覺得咧呢、這個成語佢可以收錄喺嗰啲唔同嘅網絡字典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其實我覺得佢勝任過嗰個吳克儉， 因為錯嘅示範咯，等呢啲人糾正翻咯。 我覺得佢勝任過吳克儉咧，係佢頭髮多啲，睇落去冇咁老。 嗱，吳克儉有樹根啊嘛，樹根會生噶嘛。 唔係啊，吳克儉咧個樣子太老啦，太猥瑣啦。我覺得鍾樹根好好多， 咁又係毛髮旺盛， 係啦， 睇落去啊，好似個樹林咁啊，有樹根啊，成頭啊， 個樣後生啲，係咪？ 唔係喎，佢講得笑喎。 係啊，佢係講得笑，佢嗰個反應亦都唔錯，係咪？我覺得佢勝任做呢個教育局長噶，反而吳克儉咧太猥瑣，又成日諗住咩東京學生妹嗰啲咁嘅嘢咧， 係啊， 俾人哋感覺唔好啊。 啊，成日去視察啲學生妹啊。 係啦， 咁啊。 咁啊，民建聯誒講住咁多啦，咁我哋要開始講翻經濟啦，因為主要純經濟為主啦。咁嗱，因為有一段新聞就係講新加坡嘅裁員潮咧，已經波及到賭場啊，連新加坡喺聖淘沙有間叫做咩世界啊，叫做咧，你等我睇下先，記得 cut 咗喺邊度？咁啊，有個叫聖淘沙有個酒店，其實賭場嚟嘅。咁咧，而家都要裁員，裁員咗唔知成一百人啊，荷官啊，咩度咩嗰啲大馬仔啊，乜嘢都炒啊，炒咗好多人啦。咁咧，因為咧，其實整體嗰個叫做全世界嘅賭場咧，都係因為中國嗰個反貪，係令到啲有錢嗰啲好有錢嘅好客咧，真係減少咗出門，係令到啲生意係真係好難做嘅。澳門都係啦，嗱，澳門啦，大肥， 其實最主要 使得錢還使得錢，佢真係少咗人使錢嘛，而家連白錢都使，而家連 白錢都少， 白錢都少咗好多嘛，變咗嗱，以前澳門酒店喐下都3-4千元嘅，而家 啱啱頭先我講嗰係咪 啊？頭先啊， 路環有間海景酒店，唔好講名啦，露台房，直接可以行落沙灘，對住黑沙嘅， 哇， 1,000元。 港紙兩個人包來回船飛啊，星期六日喎，仲係啊獨立大房啊，咁另外仲有包夜晚自助餐，第二朝早早餐， 包唔包夜晚啊？ 包夜晚，夜晚同早餐啊嘛。 包夜晚咩？ 係啊，自助餐。 哇，咁啊平喎，包夜晚。 咁我就話俾你聽，喂，大家可以喺網上 search 下，而家真係咁平，而家新濠天地，甚至所謂W 酒店，而家全部都係你只要肯去。都冇問題，全部包啊！連佢哋嗰啲水上活動啊，全部船飛都包。 哦， 唔係淨係 水母間啫，你講唔係水上活動啊？ 水上唔係啊，而家 有咩水上活動啊？ 新濠天地二期，佢而家整咗個水上樂園啊， 哦， 好好玩噶，但係冇人。真係而家你唔好去大陸逼咩長隆，唔使去等海洋公園開噶啦，買張去嗰度玩兩日，啲酒店都唔使出。佢嗰個咧一個滑梯咧，成個。圍住咧成三分鐘，喺個又高又低，一路係咁啲水啲浪係咁。 哇！所以話我哋一定要大飛嚟講下啲旅遊嗰啲咧，咩筍嘢咧，即係好似以前亞視咧，又報又去九龍城街市報嗰啲報嗰啲雞今日幾錢啊？雞行幾錢啊？ 唔係因為 豬肉幾錢斤啊？ 佢整體咧都係咁嘅，即係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對於領隊導遊嘅消費都好啦，一個大街或者你訂嗰、那個。訂一個套餐你去，咁好多時候咧，你入賭場，佢咧有張飛牌俾你㗎。韓國又好，越南都好啦，甚至即係再遠冇去過啦。咁你話你去新加坡都好啦，嗰、那個領隊或者個旅行社會俾張飛你。 係。 咁你咧就靠嗰張飛咧，就連埋你個 passport 就入去賭場嘅。 係。 你知唔知？咁咧嗰張飛咧就代表咧嗰間旅行社抽傭， 哦係， 同埋嗰個 佢計數啦， 領隊計數，只要你入去咧，佢又俾杯嘢你飲啊各樣嘢，咁但係咧你因為佢俾嗰張籌你啊，即係嗰張叫籌啦或者飛咧，佢咧就知道呢間旅行社或者呢個大街或者呢個同你訂房 係介紹你 嘅你嘅，咁咧佢就會抽翻一個頭，我哋叫頭啦，即係旅遊界就抽翻幾多錢俾佢啊！我亦都講翻啦，而家香港旅遊界死㗎啦，因為點解咧？ 少了很多自由行社。 點解其實點解難做呢？其實香港根本上冇接待旅行社，接待旅行社只係有領隊加嗰個旅遊巴司機。香港個領隊加旅遊巴司機，佢上高平團費幾多錢唔知道？佢買一個客翻嚟900蚊。 哦， 我可以好老實咁講，如果你40人落嚟一個東北團，9436，佢要俾翻36000大陸嗰個港紙。 哦、 然後請咗翻嚟，大佬你唔買嘢，佢唔攞把刀行你啊，怪啦！大佬唔係唔住酒店啊，係佢所有嘅餐費、住宿全部都係佢。所以而家香港咧， 真係冇得做喎，真係。 而家冇得做啊！而家你知唔知去南韓、去越南 係 呢個消費模式？ 而家全部學曬依套啊嘛！ 而家全部大陸都係咁樣做，唔理你高價團、低價團，都係咁樣做。賣頭，佢哋叫賣頭啊，賣撚咗個頭俾你。 喂，咁而家咁我個 friend 跟康泰係咪佢？ 我唔敢講啊， 將香港賣。佢話似喎，因為佢係咁帶佢消費嘛。 啊，可能啊，而家因為大陸佬收購咗， 係咁帶佢買嘢，係咁逼佢買嘢，跟住咧就佢話想自己去唐人街又說不行，又話唔得，又話剩。 係啊，所以其實佢就賣咗個頭噶啦，即係佢賣咗俾你，你收費團費， 真係陰公， 冇關係嘅。佢特嗰個就賺緊硬。好啦，我哋講翻多少香港經濟啦。 係啊，講翻經濟啦。 係啊， 咁啊。香港的出口咧，尤其是出口翻大陸咧，喺最新的數字咧，突然間急升了一倍喎。咁樣樣嘢大匪絕對可以解釋啦。 嗱，因為咁樣嘅， 需要我哋唔需要經濟專家解釋嘅，我哋大匪就係權威人士可以解釋呢個現象。 其實我話俾你聽啦，其實最主要咧進出口咧，而家嘅數字我咧全部都假嘅。 係。 我百分百可以，我好有負責任咁講俾你聽。 係。 因為其實大陸嘅廠咧已經係逃亡潮，台灣、香港廠。日本已經係全部走曬㗎啦，美國廠而家仲睇定啲。而家美國咧同大陸玩緊套遊戲咧，就係逢係做美國佬歐盟生意，歐盟都好啲。美國佬生意咧，即係佢為咗佢哋嘅未來嘅 PPT 啊，同埋俾壓力南海問題啊，同埋傾銷鋼材啊嘅問題咧，俾好多壓力啲台灣同埋香港好多人，咁變成咗佢哋咧。在大陸咧，好多咧即係已經咧連根拔起式咧就走，可能未必走得曬，但係咧啲美國佬已經擺咗個姿態俾，即係所謂政治同經濟冇分別嘅， 係 就俾咗呢個大陸佬噶啦。咁佢哋咧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呢套遊戲。咁咧仲有咧，而家表面上咧點解進出口高咗咧？其實都係嗰句説話，係因為 最主要啲錢要走。平民百姓，你而家話佢會知爆，佢哋唔相信嘅。佢俾啲所有嘅傳媒啊，各樣嘢咧，同埋佢哋覺得咧。習近平對外好強硬啊！我哋中國而家只不過慢啲啫，你哋啲經濟啊，嗰啲咁嘅 GDP 啊，得一兩個 percent 都廿文廿武，我哋而家都仲有六點幾啊！佢哋喺度不停洗腦，但係真正有錢同埋做生意嗰班係千方百計咁走，最容易走係點啊？ 收購咯， 收購 出去出邊收購海外嘅資產咯。 所以而家你香港嘅香港好多嘢， 你見王健林周圍買嘢買西班牙大廈， 係啊，你見到 就 跟住搞唔掂，跟住咪走咗去法國咯。 係啊， 好啦。你而家亦都睇緊最近中國佬收購德國最高科技嘅機械人廠，本身佔12.幾%嘅，而家話增持到30%。啊，默克爾即刻飛嚟浙江，今日就去啦。其實都係呢個問題，佢哋咁樣走之一個原因。第二就係你睇下劉聯雄賣咗成等大廈，賣高幾成俾大陸集團，我哋不停我哋香港嘅貴重地皮啊，全部都賣。咁啊，佢走資一個方法，但我哋本身唔係做地產啊，唔係咁大規模點咧，就唯有喺進出口做假數， 係， 即係我哋嘅即係叫蕭生講嘅打冷貨。其實咧，而家大陸係唔需要打冷嘅，十幾年前已經唔使打冷啦。打冷係咩意思咧？我買一件材料，因為我呢間廠係來料加工廠，我要買呢件嘢，點知呢間廠咧嘅原材料咧生產原材料就係大陸嘅。所以大陸的原材料就要運到嚟香港，然後就免税，就再翻大陸去翻呢間廠，即係好似咧我做遮嘅，咁我啲遮布咧、尼龍布咧就同呢間廠訂，但係呢間廠咧就唔能夠直接俾我，因為唔係來料加工啊，張合同唔同，唔能夠免税，要俾增值税。佢唯有咧就將呢批貨咧運到香港，然後香港咧再轉口翻大陸，咁咧就先叫來料加工，三支廠必地必備嘅。咁但係咧，十幾年前已經咧，內地海關咧行咗個方便啊，就係、是、轉合同啊。只要你同海關傾掂數，啊醫證手續就叫轉廠啊，係唔使再經香港噶啦，係做唔到數嘅。你知唔知啊？所以有陣時咧就唔好人哋講啊，嗰啲咩咩經濟專家，我覺得好肯定咁話俾你聽係唔需要嘅，唔需要好多年啦。但係點解仲有呢個活動呢？但係如果佢唔係咁樣做呢個活動，佢就作唔起嗰個銀碼，因為嗰樣嘢明明值2蚊嘅，我同你買5蚊，咁我生產再出嚟嘅又值幾多錢出去？尤其最大電子產品覆銅板啊，手機嘅底板綠色嘅，電腦嘅底板係覆銅板啊，裡面嘅零件。你又做埋落嚟，跟住我打咗包裝，再上翻嚟跟住出口，好簡單啫。保税區福田保税區最大嘅功能就係做呢樣嘢嘅。我亦都話俾你聽，福田保税區早輪咧，所謂打冷貨啊，哎呀，屌你老味，好撚多係假數啊，嗰樣嘢。聽老蕭都節目都知，但係佢哋而家仲有一個特點，再進化咗噶啦。點為之進化咗咧？因為福田保税區實際上啊，即係等於未入大陸啲貨，而家全中國各地省市嘅貨。就落嚟保税區，就生產咗成品，組裝連打包裝就全部喺福田保税區做呢個裝盒，俾錢租倉，然後再賣翻大陸，就變成咗 Make in Hong Kong。其實係大陸做嘅。而啲大陸貨亦都經過呢個手續，就變成咗 Make in Hong Kong， 亦都可以出口翻。同埋賣香港。所以香港製造，即係等於我哋以前講嘅製衣，喂。我哋攞配額喎，咁點啊？哦，大部分嘅工序大陸做，總之砌埋一件衫咧，就香港做，就係香港製造啦。同樣道理，而家連香港都唔使啦，福田保税區做埋。 哦， 咁呢條數就假嘅。咁而亦都係因為咁樣，我最近咧識個老友，我識咗佢十幾年啦，我就叫做 Old Dawson， Old Dawson 即係老千，但係佢70歲人，好叻嘅，係香港人。佢咧就以前拍行香個老闆，前老闆。佢敗家敗鳩曬㗎啦，賣撚曬㗎啦，賣撚咗俾大陸同埋香港一個都係啲 Old Dawson 集團啦，恆香啊，咁啊變咗唔進取㗎啦，但係借呢個品牌就賣翻大陸嘅啫。佢咧就學識咗做月餅技術，咁咧拍個東莞人做，而家間廠咧就搬咗去湛江。咁佢而家亦都用咁嘅方法賣月餅、賣老婆餅，全部都係落翻保税區打包裝、裝鐵盒，然後就當翻搣面香港賣曬全廣東省。你未來你可以喺今次嘅中秋節咧，全部都賣緊香港月餅。 係 呢個我好肯定咁話俾你聽，條數係假，但係因為佢條數咁樣假法咧，佢就可以 咁樣咧，即係等於我買貨多咗錢，佢要找數噶嘛。咁佢就匯錢出去咧嘅額度就大，無形中啊變相將佢手頭上所有嘅人民幣、佢嘅資金就逃走咗出去香港。所以香港近期你咩？咩國外匯頂住一個嘢，我唔相信。唯一嘅相信就係個匯價，匯價就係三個禮拜前一百蚊係對八三八、八三八三六、八三七，跟住升到最高八五一，八五一係咪啊？跟住我亦都話俾你聽，去到八五一嘅時候，近期又跌翻啦，因為中國佬知道你再咁頂落去，佢把口話俾佢自由兑換啦，放曬風啦，同美國佬傾啦，但實際都係唔得嘅，所以最近又收緊，尋日就跌到八四三，就爭咗八蚊啊！ 即係反彈咗。 我亦都可以話俾你聽，經濟啊，我長期阿趙博嘅 fans 嚟嘅，阿趙博佢今集佢講週末召集佢講。佢經過 research 最對得高就係上環嘅兑換店，又話你去澳門啊使錢其實多餘啊。上環係咪做貴價嘢，做海味翻大陸，個個翻大陸嘅，佢哋要買海味要匯錢，匯錢所有嘅集中地都喺嗰度。上環以前威盛商場就係全香港最大嘅水貨商場，專做船佬走私翻大陸嘅。而家海味嘅集散地，一德路、廣州成條路都係。全部都賣香港進口的進口的海味，所以他們不是要唱錢，是因為他要這個匯率匯錢回大陸，或者大陸匯錢下來這裡香港找數嘛。所以 你做 research 真的要找一些，我這些真的腳踏實地了解經濟，即是中港經濟的人啊，真係好好。我其實見過你很多次，不過我們的小 fans 啊就不敢跟你打招呼。講回樓市，唔講香港樓市，講大陸樓市。早輪話升咗百分之二，跟住出好多國家出好多政策，講嘢唔算數，跟住冷卻咗，其實假嘅。 係， 因為佢樓市佢唔想慢慢搞上去，以去唔到庫存，以一線城市要帶動二三線城市，變咗咧就冇居住問題，只有炒樓同埋財富增值嘅問題。買樓佢放寬咗都好啦，但係你啲人都驚佢頂唔住會爆。咁佢哋而家新指標淨係深圳同埋上海最新嘅地王係破天價嘅，前海同埋呢個龍華區麵粉貴過麵包，係真係貴過麵包啊！你知唔知啊？點解咁樣啊？佢哋其實好簡單啊！中國共產黨同啲二三線，佢唔會揾大型嘅建築商或者發展商 都有份。嗰、那個阿黃石都有份，其中一塊地王。 咁佢哋咧注資60%歸我，歸共產黨，就注資入你間公司，同你夾分投呢笪地，就用你嘅名義嚟投，幾多錢都要投到，因為你麵粉貴過麵包嘅時候，就周邊嗰啲咁嘅豬仔包咧，就跟住你上升，就令到中國人或者大城市二三成覺得，喂，我真係我哋發展商同埋各樣嘢國家係睇好個市，佢哋就跳海咁跳入去，就造成呢個樓市泡沫，就頂住個經濟。而家係玩呢套，但係佢哋唔會明講嘅，因為明講就即係我做事，做事咧就好叻嘅。他哋嗰啲就即刻唔信噶啦，唔會跳落噶。但係問題就係、 是、 你咁樣做迂迴曲折咁嚟做。 因為咧，商人嗰個眼光永遠係最實在嘅。佢嗰個投入啊，你見到佢投地幾多錢？喂，佢肯投依笪地，即係證明佢計到數啦。佢計少嗰條數就唔係計今年嘅，係計出年嘅，即係睇到出年後年嘅數啦嘛。咁老實講，商人都覺得投錢落去咧，小市民就一定信嘅。香港都係嘅，咁大陸政府咧就睇準呢一套。其實而家都精咗好多嘅，以前就會出到好多行政手段。其實股市佢好戇鳩噶，股市 係啊，其實佢可以喺暗地裏做噶，唔使明做噶，暗地裏做佢就學到噶啦。 其實佢當年就唔好話，又話禁止啲人沽貨，跟住又話有咩熔斷機制乜乜，唔使嘅。佢只要同啲嗰啲大股東講，你用你大股東身份增持買嘅係我入我國家數，不過你唔好諗住走啊，你走咗我走唔甩噶啦。咁樣啲人啊，見到大股東嘅增持，邊度會有小股民會股災嘅？香港都係噶。你如果大股東都沽鳩曬啲貨，我邊個會買你股票？ 所以成日跌嘅時候，屌你老母李兆基啊、李嘉誠咪佢增持咯？ 增持咯， 係啊，佢股價跌，佢要增持噶嘛？ 係啊， 一樣道理嘅啫。 佢可以做翻期指套戥翻噶嘛？佢冇所謂噶，佢可以買翻啲 put 輪啊、衍生工具套戥翻噶嘛？問題就係你大陸政府唔撚識個遊戲啊嘛，再加上個問題。 香港股市其實是可以配合到大陸是升得很厲害的。問題因為梁振英真是搞搞震，他是絕對是有份搞到大陸股市升不起的一個罪人來的。咁啊，老實講，所以而家商界嗰個政綱就係要唔要梁振英當選？冇錯啦 ，A B C anyone but C Y， 因為佢喺度咧係冇人行，佢唔喺度，喂，大家有人行嘅時候，喂，你咪換人咯，係咪真係換咗佢就香港冇曬事咧？ 唔係， 唔敢講，但係佢喺度一定有事， 係咪啊？即係好似一帶一路，我哋頭先其實今日主要都講一帶一路嘅呢節。好話俾你聽，仲今日仲講緊一帶一路，仲要玩呢啲花神，嗰十億要排喺公務員加薪之前，有冇咁撚戇鳩啊？即係你攞嚟嘈，而家啲建制派都唔攞你啦。 一帶一路根本就冇生意做。 嗱，亦都好坦白咁講，十一個國家簽咗約，七個國家連埋美國，尋日全部撕毀曬啦。實際仲有四個國家，你出埋錢俾佢起，仲要簽埋嗰啲屌不平等條約，即係已經完全失敗咗嘅。 即係講高鐵。 高铁啦， 高铁啦， 唔止嘅发电站啊，好多嘅，啊路桥都有。 因为主要咧，中国咧就要夹硬全世界即系点讲起高铁咧，其实就谂住借香港做窗口，就向全世界推销佢嘅高铁。但系你嘅质量样样嘢都唔得，你加上你温州嗰单嘢又追尾又撞死人，跟住咧就揾好似超人咁样就卖咗嗰架车嘅残骸就当冇事。喂！全世界睇到嘅，人哋日本啊發展咗幾十年嘅高鐵技術，未有試過追尾嘅。香港嘅地鐵咧， 成日 九年通知到而家，只係通知你前面嘅列車未開出，你要等一陣，未試過追尾嘅。你諗下，你都會發展到俾你有先例去睇嘅，你都會搞到追尾，全世界得你嘅啫，邊撚個信你啊？你嗰啲高鐵，你貼埋錢都冇人坐啦，你咪送俾莫桑比克咯，你咪送俾尼日利亞咯。 而家咪要你香港政府俾錢去買咯。 係啊， 我都話啦，由做呢個節目開始，第一次我講一帶一路成功嘅係喺香港，因為香港真係真金白銀，我都話俾你聽啊。東北三省其實而家已經破落到點咧？成個中國嘅 GDP 拉低曬，就係因為東北三省。 係 佢哋本身係做發展大型嘅，其實我話俾你聽，嗰啲廠啊、煤灰啊，或者做鋼鐵啊、重型嗰啲水泥嗰啲，全部可以停廠啊，因為其實產能過剩。共產黨唔夠膽叫你哋停工啊、停產啊，因為你一停產就有超過2000萬人失業啊，佢搞唔掂呢條數，其實已經好多人失業噶啦。好似我哋以前鴨寮街啊、啲上高啊、沈陽啊、各樣地方啊，好多地方啊，好多啲技工啊，開工不足啊，日日凍個牌啊，掛喺個心口度啊，扯拆拉架單車啊， 係 臨時工。做水泥，做乜乜乜，屋企裝修，日日去嗰度啊，跟住等人哋啊叫佢開散工，即係等於我哋鴨寮街啊、托布嗰啲啊，啊啲南亞裔人啊，啊收買爛銅爛鐵嗰啲啊，一撚樣嘅。咁而家共產黨其實你留意香港而家好多藍天日子啊，因為即係東莞廠同深圳廠走咗好多，呢個第一。北京夢埋即時可以解決到嘅，因為其實嗰啲廠已經產能過剩到好多，但係佢都唔夠膽停廠，因為停廠就係一個唔係經濟問題，已經變成咗一個社會問題。佢哋唔夠膽停廠，變咗咧而家霧霾天氣仲係嚴重，就係咁解。佢哋唔敢停廠，但係產能過剩點咧？全香港零售業所有行業都會撲街。我哋做建築嘅近呢三個月都可踏入呢個冬眠期。我哋自己公司都嚴重開工不足，但我可以好話俾你聽，過埋下個月開始，黃金十年做建築業，我講嘅做都做唔切，因為佢唯一能夠真真正正燒產能、燒佢嘅鋼材、燒佢嗰啲叫做花鐵、燒佢哋嘅水泥鋼筋同埋賣沙，全部都要落嚟香港，所以香港唔會。起樓呢個題外話，起樓係真係有需要，同埋咧香港市民嘅。但係基建起個不停，有用冇用，佢一定要起，因為香港真正有真金白銀俾佢。所以我呼籲，如果最近即係麻麻地肯捱啲，希望揾兩三皮嘢個月轉行，真係揾翻份地盤工，唔係好辛苦嘅咋。真係啲網友，如果真係而家做緊個行業，可能仲爭多少嘅，諗一諗，睇一睇，係認真嘅。過埋呢幾個月。真係可以係有需要嘅，早啲轉好過遲啲轉，永遠都係。逢係關於建造業嘅，可以嘗試一下。 係咁樣啊，咁啊，我哋其實今日嘅時間咧就固定節目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仍然咧就會有兩節特別節目嘅，咁啊大家留意啦。咁今日時間係咁多，拜拜。 好啦，拜拜。